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中秋过后呢，迎来了工作日，虽然很快就到国庆假期了，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光是过一个中秋节，好像我们就已经长胖了不少了。中秋月饼好吃，糖分也真高。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便和健康有关。首先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一起来关注新加坡政府为了应对该国人口老龄化推出的建国一代养老计划。另外还要把视线转向印度，来关注印度政府雄心勃勃提出的该国史上最大的一个医疗保证计划——莫迪计划。节目中我们还要来关注被称为是英国的健康危机之一，小学生肥胖率居高不下。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在当前人口迅速老化的国际趋势之下呢，新加坡已经成为了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在新加坡的5000多万人口中呢，每9人中就一个人年龄已经超过了65岁，预计到2030年将会有每5人有一人超过65岁。面对这样的人口老龄化的快速进展的局面呢，新加坡政府在医疗公共福利的支出上做了许多的调整。那么就在前不久呢，他们推出了对建国一代这一代人的一个养老综合计划。新加坡是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的。那么建国一代指的是哪一代人呢？他们如今的年龄怎么样？在该国的人口构成中占据了怎样的比例？而政府又出台了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新加坡来势凶猛的老龄化呢？好了，节目一开始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给您做介绍。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一个国家要怎么样照顾他的年老国人呢？在亚洲高度老龄化的国度，新加坡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那在几年前呢，正当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的时候呢，新加坡政府呢推出了一个针对年长人士的一个福利配套，称为建国一代的配套。哪些人才叫建国一代呢？那明文规定的啊，建国一代是指在1965年，也就是新加坡独立的那一年，那个时候已经年满16岁或以上的国人，或者在1986年12月31号之前成为新加坡公民的人士，也就是他不是在新加坡出生，但是在1986年12月31号之前获得新加坡公民权，成为新加坡公民的年长人士，都有资格成为建国一代。从那个时候起呢，就有大概有45万名新加坡的建国前辈呢成为建国一代，同时从中受惠。那么建国一代有些什么特权呢？只要出示一张建国一代卡，在很多交通啊医疗方面呢也有很好的帮助。无论他的经济收入是高是低，只要出示建国一代卡，他们在看医生或者是住院都获得了政府的额外的津贴。年纪越大的建国一代获得的这个津贴就越多了，而且大幅度的津贴他们去购买终身保险的这个费用，当时呢是非常轰动的，那是在3年前。那问题就来了，有很多在1965年之前还没有到16岁，但是目前已经60多岁的老年人就愤愤不平了， 哎呀，就差那么几天，或者差一两个月，或者差一年，就成为建国一代，错失了这个受到国家额外津贴的这个好机会，很多人都会觉得愤愤不平啊。不过今年在新加坡庆祝53周年国庆的时候呢，新加坡政府就推出了针对这一群擦边而过获得国家福利的年长人士一个很好的消息，接下来将会推出立国一代。什么叫立国一代呢？就是新加坡独立之后而为新加坡做出贡献的老年人都能够获得不同程度的协助和津贴啊。不过立国一代所获得的津贴和福利呢，是比不上建国一代的多。理由是呢，建国一代那个时候呢，受的教育啊，他们在那个时候工作这个薪金啊和福利啊，没有在独立之后的年轻人来的多。所以对比之下呢，立国一代的这个津贴和福利呢，就稍微的降低。虽然如此啊，很多出生在1950年到1959年的国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了，有机会成为立国一代，也就是国家独立之后在社会上打拼的这一群人呢，都非常的雀跃，同时呢非常的感恩于新加坡政府对老年人的这个体恤。问题又来了，在出生在60年代的朋友怎么办呢？他们会不会心理平衡呢？这个是后话，可能有可能啊。当这些60年代出世的国人慢慢的老去，而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有另外的新的配套来协助这些到时年老的人士来应对百物高涨、医疗费调高的这个困境了。所以生长在新加坡虽然不是一个福利社会，但是有关方面对老年人和对不同年龄层的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的老前辈还是十分的体恤和贴心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您继续关注。养老医疗都是人们最关注的民生话题，下面呢要把视线转向印度。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人口国，目前人口呢已经超过了13亿。不断的有媒体报道分析认为呢，印度人口很快将超越中国。然而摆在这个人口大国面前，一个严峻的形势就是该国的医疗资源、医疗投入严重不足。来自世卫组织的报告显示呢，目前在印度每1000名新生儿中有72人死亡，每年印度有200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针对印度严峻的医疗形势，印度总理莫迪9月23号表示呢，印度中央政府将推出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健康保证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政府将为全国的5亿贫困人口提供最多达50万卢布，约合5万人民币的医疗保障服务，被称为是莫迪医疗计划。在宣布这一计划时，莫迪雄心勃勃地说，这一计划的受益人口呢，将和欧盟所有国家人口总和相当。印度的2-3线城市大约未来会需要2500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将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计划。这个计划将推动印度的医疗事业实现飞跃。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印度裔医生所占比例不小，一些优秀的印度学子呢，也以当医生作为自己的立志方向。不过在祖国印度呢，医生资源却是严重匮乏，更有5亿贫困人口基本得不到医疗保障，这也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因此当莫迪这一计划提出之后，自然迎来了很多赞誉。不过反对者也提出，这么多资金的支持从哪儿来呢？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आयुष्मान भारत के संकल्प के साथ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जन आरोग्य योजना पीएम जय आज से लागू हो रही है। 莫迪表示，这一医保计划覆盖的人口总数超过了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总人口，将为5亿印度贫困人口每人提供额度为5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4.7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 印度卫生部长纳达说，印度的医疗事业将因此实现飞跃。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社论称赞这一计划，文章说，毫无疑问，建立这样一个计划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目前，虽然印度已经实现了免费医疗，印度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但大部分公立医院设施老旧，管理水平不足。印度70%的医疗服务实际上是由私立医院提供的，也就是说，要自己掏钱。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报告显示，印度有5200万人口因病致贫。印度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印度的医疗卫生支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医疗资源紧缺，莫迪医保可能会带来医疗资源的供需矛盾进一步凸显。医保由政府负担，莫迪政府能否真正负担由此带来的巨额医疗费用也是未知数。此外，50万卢比的重大疾病保险确实能够覆盖一部分的医疗费用，但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疾病，穷人仍然无法负担。而且莫迪医保只覆盖重大疾病，不负担基本医疗服务，只是看上去很美，作用有限。莫迪推出这一计划可能是为了明年的选举。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继续来说说健康方面的话题，下面把视线转向英国。英国被人称为是土豆的民族，在英国的传统美食当中呢，每一道菜几乎都少不了土豆，而纵观英国人的经典饮食，从早到晚土豆当家。最近在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留英的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呢，引发了很多的转阅，是说为什么我在英国长胖了，也是列举了种种啊关于英国饮食，特别是土豆这种高热量饮食的对体重增长的贡献。但其实呢，在英国人的现代生活当中，人们也在悄悄改变着自己的饮食结构。统计就显示，2015年以来，英国的土豆消费量是逐年在下降的。一方面，人们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另外一方面呢，也和农业生产、天气、气温、土豆欠收有关系。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一直以来，土豆泥、烤土豆、薯条等土豆制品是英国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之选。但如今，英国年轻消费者对于土豆的态度似乎发生了转变。 As a student, I ten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pastas and rice rather than carbs like starches, potatoes, crisps and chips. It's not my first choice. The humble potato has been a key part of people's diets in this country for generations. But with youngsters turning away from it and an ever-increasing amount of world and exotic foods now available,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for this versatile vegetable? 根据英国农业和园艺发展委员会的调查，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土豆的销量实际上已经开始下降。由于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英国年轻消费者开始选择低卡路里的主食。 Now I have to reel off fajitas, burritos, noodles, all sorts of other options and opportunities that young consumers in. 此外，供应端方面也面临很大挑战。今年夏天，英国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炎热天气，极大地影响了土豆的产量和质量。 虽说英国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土豆等等高热量饮食对该国肥胖率的巨大贡献，在慢慢调整着自己的饮食结构，但是来自欧盟的一份报告依然显示着目前英国人的肥胖率确实仍居欧洲各国之首，全国1/4以上的人属于肥胖人群。为此呢，英国儿科和儿童保健院就督促政府要尽快采取措施，首先是限制快餐店在学校方圆400米之内营业，希望借此呢来帮助学生们远离那些油腻的垃圾食品，解决儿童的肥胖问题。因为数据就显示，在英国有1800所小学，方圆400米之内至少有10家快餐店，孩子们走出校门饿了就去买一份炸薯条，这能不胖吗？好了，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Well, in England, more than 1 in 3 children have a weight that's classified as overweight or obese when they leave primary school. So when they're 11, and particularly worrying is that we're seeing much higher rate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the most deprived children. And1 in 10 children are obese when they start school age 4 to 5. So it's really worrying. It's a very, very high amount. 数据显示，英国是目前西欧国家中肥胖儿童人数最多的。 为了让孩子们拥有更健康的未来，鼓励他们参与锻炼是其中一个办法。然而仅靠健身运动并不足以解决英国儿童的肥胖问题，为此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在餐厅、咖啡馆和外卖菜单上引入卡路里数字标示，禁止超市设立高糖分蛋糕饼干买一送一的优惠，禁止卡通人物或名人代言垃圾食品，禁止超市在收银台前摆放糖果来吸引儿童。更有一些专家建议，高糖高盐的食品广告只能在晚上9点后播放。英国政府希望这些计划能够尽快落实，目标是能在2030年之前将英国肥胖儿童人数减少一半，从而减轻因肥胖问题对医疗系统构成的压力。英国政府估计到2025年，肥胖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将增长至每年650亿美元。 来自英国卫生部门的报告显示，在该国的小学生中，体重达到肥胖标准的人数已经近20%了。向肥胖宣战，英国政府呢也是想了不少的办法，比如在2018年的4月，他们就特意推出了糖税，就是那些在产品中添加大量糖分的这类商品呢，得刻意其他的税负，让他们价格提高，让消费者少买。这里面呢，自然包括了含糖饮料。那么糖税开征之后，对英国的糖饮料以及零食产业会有什么影响吗？来听报道。 And proclaiming that exercise prevents obesity, which is a load of old rubbish. If you take a Coca-Cola, chips and a McDonald's, you have to run half a marathon to burn it off. 英国政府发现，由于食品行业无处不在的广告，健康专家很难阻止消费者减少对含糖食物的摄入，这时就有必要对含糖食物征税。 Found in all our research that even small taxes, say a 10% tax, would have an effect on sugary drinks of a 10% reduction. 今年4月6号，英国政府对食品企业开征糖税，同时也规定企业可以通过重新调整配方，降低含糖量来避免征税。 So you take sugar out from the drinks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the tax. So that's more than half of the soft drinks now have been reduced below the threshold. 当然也不是所有企业都乐意改配方，比如可口可乐，他们就不得不在英国市场推出容量更小的饮料瓶，以便向消费者转嫁糖税的成本。研究者表示，未来糖税是否真正解决英国民众的糖分摄入过多问题和肥胖问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在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前所未有的快捷和便利了，但同时呢，信息的安全也前所未有的可能会遭遇多种攻击和面对各种漏洞。正因为如此呢，世界很多国家都在互联网信息安全上推行本国研发的软件。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安全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没有了网络安全呢，就没有了国家安全，这已经在全球获得了广泛的共识。那下面我们就要走进一家韩国的软件企业，在众多软件公司的激烈竞争中，他们脱颖而出，成为了韩国政府的软件选择。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有怎样的研发和创新经验。一起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TMAX는1997년도당시카이스트의교수님으로계셨던 韩国 TMAX Software 公司由朴大渊教授于1997年创立，他当时是韩国科学技术院的教授。我们是目前韩国唯一拥有中间件专业技术的软件制造商。TMAX 集团由三家子公司组成，即 TMAX Soft、TMAX Data 和 TMAX OS。 著名的中间件产品 JEOS 是 TMAX Soft 的产品，是韩国唯一拥有 43% 市场份额的产品。 TMAX Data 是 TBL 的制造商，与 Oracle 数据库竞争。 TMAX OS 在今年7月份发布了 TMAX 操作系统。 TMAX 최근에 7월 달에 저희가 출시한 티넥스 OS를 만드는 티넥스 OS 이렇게 3사가 있습니다. 韩国 T-Max Soft 公司创始人朴大渊先生白手起家，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毕业于光州的一所商业高中。他在银行工作时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1988年决定去美国留学，那时他已经30多岁了。他获得计算机科学工程博士回国后，成为韩国科学技术院的教授。他于1997年创立了 T-Max Soft 公司，自己开发核心软件。2000年T-Max 推出了自主研发的中间件软件 Jails。 中间件产品是一种软件，充当操作系统或数据库与应用程序之间的桥梁。在 Jails 发布之前，韩国的中间件市场上主要是外国产品，虽然它在发布时与国外产品相比缺乏认可，但 Jails 的表现得到了国防部的认可，并被选中用于政府办公室。仅仅三年时间，它就占据了国内市场的最大份额。2003年，韩国首个数据库管理解决方案 T-Barrel 发布，开始与甲骨文公司竞争。公司致力于努力将核心软件本地化。T-Max 在2018年7月推出了另一款优秀的产品。 在过去几年中，公司一直在开发 T-Max OS 这种产品。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开发一个合成窗口管理器，它允许使用我们的原始技术更有效地管理 PC 中的所有资源。此外，我们还使用我们的原始技术创建了一个图形引擎。为了开拓 PC 市场，这款产品必须与 MS Windows 应用程序兼容，因此我们还使用自主技术创建了兼容所需的所有组件。 해줄수있는그레이어부분의모든컴포넌트를그것또한우리기술력으로완전히구현을할수있었습니다。 7月3日 T-Max 公布了韩国操作系统 T-Max OS， 这对微软 Windows 形成挑战。为了超越全球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的领导者， T-Max 利用其原始技术开发了开源数据和图形引擎。为方便用户，公司确保 MS Windows 操作系统上使用的应用程序也与 T-Max OS 兼容，同时非常注意安全问题。事实上， T-Max OS 是十年辛苦研发的成果。 소프트웨어하신분들은다아실거예요소프트웨어꽃이라고할수있는게이제이운영체계 在软件行业工作的每个人都知道，操作系统是所有软件的顶峰。与应用程序相比，编程非常困难。大约有350名研究人员在 T-Max OS 部门工作。过去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困难，研发工作也投入了大量资金。我们最终能够在今天推出 T-Max OS 这个系统。 오면서오늘 T-Max OS 를출시하게됐죠。 T-Max 在2009年发布了自主开发的操作系统 T-Max Window， 但由于技术限制，它没有达到商业化阶段，导致公司出现财务困难。最终 T-Max 将其技术集中在中间件上，并于2015年再次开发操作系统，将年收入的 20% 以上用于研发后， T-Max 公布了其研发韩国版 Windows 的第二次尝试。T-Max OS 热衷于创建原创操作系统，成为第一个获得 GS 认证的韩国 PC 操作系统。现在 T-Max 表示，它将进军 B2B 软件市场。 저희가이제기존에팔아왔던제우스나티베로나이제정부기관에이제강세를보이다보니까 ，Zeus 和 Tibero 的销售在政府机构中都很好，因此我们一直在努力吸引那些希望免费使用微软产品的现有客户。我们的优秀技术以及实惠的价格是我们成功的关键。GS 认证非常难以获得，因为政府通过极其严格的评估流程，确保软件功能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一旦获得 GS 认证，这证明产品可靠，因此它可以为产品在政府办公室等公共设施中使用铺平道路。 공공기관에저희가쉽게조달을할수있는그런특권을가지게됩니다。 当然，与年销售额超过1000亿美元的微软竞争并不容易，但是在与 IBM 和甲骨文的竞争中 ，T-Max 已经进军美国、芬兰、印度、俄罗斯、巴西和泰国，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凭借其无尽的追求 ，T-Max 一直在不断推出韩国软件。